细空空，有需要防止英国变种的病毒在香港扩散。陈肇始形容本港疫情处于最严峻、最关键时刻，现时的餐饮、晚市禁堂食、二人限聚令和口罩令等防疫措施会维持到下个月6号。英国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多个国家禁止英国航班入境，首相约翰逊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对策后举行记者会。约翰逊说明白其他国家对病毒变种感到忧虑，病毒可以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强调英国正尽力打击，又指至今已经有500,000人完成接种首剂新冠疫苗。对于法国暂停和英国的陆上货物运输，约翰逊说已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两人都明白对方的立场，期望在几小时内制定重开边境的解决方法。他说英国大部分食品和药物供应未受影响，英国早已经就类似的情况制定应变计划。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6,591点，跌1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78美元，卖出1,879.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33，瑞士法郎0.886，加元1.285，人民币6.553。英镑兑美元1.345，欧元兑美元1.224，澳元兑美元0.758，新西兰元兑美元0.71。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相当清凉同埋干燥嘅天气。另外，覆盖南海北部嘅广阔云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上昼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胡志明市东南偏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以南海域。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微回升，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秀茂坪道近住顺安道有交通意外，咁现场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一带都系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咧，就系秀茂坪道近住顺安道有交通意外，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一带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老山公路石门回旋处方向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通识60秒。 上次你咪话透过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揾到份新工嘅，翻成点啊？最近我都周围揾紧工啊。 好好啊，你都可以试下参加呢一个计划。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系为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年青人而设嘅。有免费嘅培训课程之余，仲有不同行业嘅在职培训机会。入行之前先接受职前培训，到咗翻工嘅时候就更加得心应手啦。 又有堂上又有公翻，听落都几充实喎。 是啊，而家计划仲会发放留任津贴俾参加在职培训嘅学员，鼓励佢哋接受同完成6至12个月嘅在职培训。只要学员喺全职嘅在职培训职位入面留任满3个月，就可以攞到3000蚊嘅留任津贴㗎啦。视乎在职期嘅长短，全职雇员嘅津贴金额可以高达12000蚊，兼职都有一半金额噶， 真系好吸引、哦。等我都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 baby。 哇，个毛公仔咁得意，放喺 BB 床度陪 BB 啊！ 唔可以啊，毛衬衫。 嗯，咁呢个咯，公主公仔冇毛啦啩？ 都唔可以啊！ 又唔可以，咁张 BB 床好 dry 啫 ，BB 会闷噶。 麻烦你要听听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嘅丰收 baby 要 safety， 有专家话你知点解唔可以放毛公仔喺 BB 床度啊？ 大家好，我是袁伟豪。今日我成日都会听 Made in Hong Kong 嘅节目啦，当中嘅主持咧各有佢哋自己嘅性格嘅。首先就系李志刚啦，大师兄啦，佢就好正嘅，佢会讲好多笑话引你笑，但其实咧佢系咪真系同你讲紧笑话咧？你又要慢慢去细味下佢究竟系同你讲紧啲乜。咁啊 ，TVB 又会好多佢自己嘅生活嘅经历啊，去分享啊。咁啊，大家要记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李志刚、TVB、罗敏庄同。土嘅 Made in Hong Kong，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Where the treetops glisten and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节日梗系想同其他人一齐庆祝，开心系要分享噶嘛，所以圣诞节要搞一啲圣诞派对，约埋一班朋友出去玩，人多喺埋一齐先会感受到节日气氛。但系呢个圣诞节，你都仲系咁谂嘅话？除了分享到喜悦，分享到开心，可能还会分享到病菌。今个圣诞尝试在网上分享。 晨光第一线祝大家圣诞快乐。 And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ba-ba-ba-da-ba-da-ba-da。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8点12分，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欢迎你。咁直播室入面有阿 O 同埋 Kitty 先啦。 咁多位早晨。 早晨啊，喂，今日呢同大家睇睇股市，当然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卿啊。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哇，大家都精神啊，琴日做冬应该食到乱粒粒饱一饱啊。咁啊，睇今日嘅市可唔可以呢睇返好返啲啦。琴日呢港股就要跌嘅，恒指呢就跌191点啦，但係呢股市嘅個別發展啊，好多股票咧都升咗上去，特別係嗰啲物管股啦，追落後啊，每一隻都基本上啊升5-6% 俾你睇啊嚇。今日個市方面，你點去分析咧 ，Kenny？ 我諗都好似我哋上個禮講啦，指數就冇乜料到啦，應該都因為大家都即係覺得依個都年尾啦，咁都冇乜需要就進一步就推嗰個指數。咁尤其是個指數方面，11月份初開始咧。即係累積嘅升幅都幾顯著㗎啦，咁其實都唔使話刻意點樣做一啲粉飾櫥窗啦，反而個重點好似頭先咁講，就係個別股份方面嘅炒作啦。咁呢一排都其實個指數好似冇乜料到咁，但係好多股份方面咧都唔錯啊，譬如好似啲頭先提到啦，就係嗰啲係即係半身股啊，或者係啲光伏類股份啊，啲內需，我哋成日喺節目講咗好多次啲內需啊，有品牌嘅消費股啊呢啲，其實表現都 OK 嘅。咁 所以變咗我諗就個別發展囉。咁你就算科技股譬如小米嗰啲話不斷破頂都走勢都凌厲㗎，電動車概念就係啦，咁都好多板塊炒嘅其實。 係，另外呢我想問一隻我最抽心嘅港交所Kenny。嗱見到佢呢 破位喎。 係啦，股價突破之餘呢仲話佢呢再奪呢個全球交易所市值一哥嘅寶座啦。尋日呢佢就收報$403嘅，早段呢高見$407嘅。咁收市價計呢港交所话市值系直逼呢个5200亿港元，咁啱啱好咧就超越咗芝加哥商交所，咁啊成为咗全球市值最大嘅上市交易所啦。 超一日都系超正所谓， 系啦。咁嘅走势系咪即系佢仲有排升咧 ，Kenny？ 其實集資能力香港交易所真係強嘅，你諗下今年個環境方面咁嚴峻啦，好多嘅即係 roadshow 又減唔到啊，好多活動都停咗。但係你諗下香港交易所方面集資嘅金額同埋規模方面咧，都係浮威一指喎。咁所以其實係都反映翻咧，就香港嗰個市場都係發揮到，就係話可以吸引到內地資金，又吸引到境外資金呢個特別嘅作用喺度。尤其是互聯互通開通咗之後咧，你見其實之前咧就南向嘅資金多啦，但係而家你見到北向嘅資金方面咧都係即係不斷創新高嘅，咁都睇到其實香港交易所方面咧發揮到一個即係橋梁嘅角色咯，就係、是、境外嘅資金進入內地，內地嘅資金去呢個係境外，再加埋 IPO 就唔使講啦，即係你睇翻。相信而家嗰個中美嘅環境之下嘅話咧，都會越嚟越多啲係中概股回歸啊，同埋一啲大型嘅即係 IPO 方面咧，都可能未必會揀呢個美國市場啊，因為都比較敏感啲。咁所以變咗形成咗港交所方面啦，無論喺現貨市場嘅成交量啦，同埋新股嘅 IPO 嘅集資方面啦，都應該就嚟緊嗰幾年咧，都應該係全球第一、第二嗰啲嚟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個價值上面港交所咧都係即係長期持有咯，即係佢唔會好似啲科技股定，但你睇到佢嗰個估值嗰價值係長期上升咯。 係咁啊 ，Kitty 係時候即係呢個位置都買一買佢， 真係啊， 係啊， 好傷心、啊， 越買越貴啊！呢啲股份係咪啊？ 咁你即係等於騰訊一樣啫嘛，之前啊，即係好。都唔好話咩啦，好平啦，即係講緊可能即係三四百蚊，啲人都話貴嘅。咁但係其實我而家又去到500多蚊啦。咁你唔好忘記佢係成咗5噶啦喎，已經其實係。 我要忘記過去。 最緊要間公司個長遠有冇一個增值嘅潛力喺度？咁你如果你睇好嘅股票市場嘅港交所一定係受惠嘅，佢會唔受惠噶嘛？ 系咁啊，所以除咗港交所受惠啊，啲 IPO 都受惠啦，即系啲新股啦。咁啊，新股上完市之后就会用呢个字就系半新股啊。今日咧讲下啲半新股攻略。琴日咧升嘅咧，只要系半新股咧，都起码升咧接近10% 啊吓。即系蓝月亮咧，你以为咧低位啊14.1咧冇人吸啦，点不知啊？琴日最高又升翻8%，即系普普马特啊，就嚟上到100蚊添啊，夸张。仲有一只咧，我冇乜点睇嘅，咁啊 V 星啊吓做啲。小家电嘅咁样，哇！呢只仲夸张，升咗20%+啊吓咁。连带咧只物管股，其他物管都升啦。咁啊，只华润万象又系爆咗上去啊！喂，其实即系呢个半身股攻略啊 ，Kenny 点样去分析咧？现价位系咪仲系可以部署咧？有某一啲嘅股份咁样。 嗱，依时间咧，个指数比较静同冇方向咧，可能啲人都会炒翻啲头先讲个别板块同埋啲半身股，因为尤其是半身股咧，其实除咗基本面。之外咧，好明顯係炒供求嘅啫，因為頭嗰半年咧就本身股都唔可以發新股啊，大股東又唔可以減持啊嘛，即係話個市場嗰係得嗰25%就係嗰25%嘅，冇多冇多冇少啦。咁當形成咗炒供求嘅情況之下咧，係炒即係好炒啲嘅。咁同埋你睇翻嗱，即係好似就藍月亮咧，我始終覺得佢都係一個黑馬，唔可以忽視佢嘅。即係你睇翻佢，雖然就係啱啱上市表現咧就。比較順直啊，但係我覺得佢收到咁上下貨嘅話咧，有機會突然間一下爆升嘅，即係等於好似 農夫山泉咧，係啊， 係啊，初期第一兩天都係即係高完之後都跌翻落嚟噶嘛，但係突然橫行咗我咁個人兩個月之後咧，突然間就爆上嚟，咁呢啲都唔可以忽視咯。咁你奧普馬特唔使講啦，即係講即係都之前都分析好詳細分析咗佢嗰個特點啦嚇，咁所以變咗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嘅。咁但係 V 星嗰啲反而咧就小心啲，因為始終係比較細只啲啦嚇，好即係好純粹係供求嘅關係嘅問題嘅啫，咁所以變咗你高追咧就要即係 值得睇路啦。 系 Kenny 最后答埋呢个问题啦。头先都有讲你话农夫山泉啦，咁农夫山泉连日来咧，哇都升得唔少喎，都几夸张，接近成50,000蚊嘅水平啦。但系你头先都有提到啊，开始咧过咗嗰啲禁售期啦，有冇机会啊过咗半年禁售期到 around 差唔多个股价会有啲大幅度嘅回吐咧？散股民又需唔需要小心少少咧？定还是 都仲有啲时间嘅，嗰阵时都未有咁快住。咁但系同埋亦都系咧，其实就当然个嗰啲就要留意佢唔會配股啊、減持嗰啲啦。第二就係、是、農夫山泉水就係、是之前我哋講咗好多次，就係嗰啲概念嚟緊咧，都係有品牌嗰啲啊。係，即係因為而家內地個內需嘅投資嘅取向咧，就唔單止淨係睇翻個銷售啊嘛。而家大家要睇翻有個品牌價值，所以點解我都睇翻藍月亮係 OK 啲咧？因為佢始終都係有個品牌，亦都係嗰個 sector 裏邊咧係龍頭啊嘛。咁你農夫山泉水唔使講啦，就喺、是、呢、這個。水里边嘅龙头啦，咁跟住你睇翻之前，譬如李宁啊，睇翻呢个系啲九毛九啊，或者系海底捞嗰啲，全部都系个品牌价值，就令到估值可以系高咯。 系，咁所以散户股民咧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即系今日究竟个股市点走向，一阵大家就会知道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世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Kenny， 我哋听日倾过， 唔该晒，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仲有早晨，林慧。 早晨啊，两位亦都同晨光第一线嘅听众讲早晨啦、 啊。点啊点啊，有啲咩讲啊？今朝 早咧，好想讲下咧，即系到底老师能够点样激发学生们嘅创意呢？ 创意啊， 系啊。 喂，咪先嗱，首先嗰个老师本身自己有冇创意嘅先？ 系喎、啊，呢、這个都好紧要啊。如果佢冇咧，其实佢都唔系 系 好好能够激发到你。 我成日都话你而家有好多叫做出边嗰啲班可以上啊嘛，啲小朋友咧。啊！爭啲又想講靚仔，啲小朋友咧，好多班可以上噶嘛。我成日都話你上嗰啲班之前，有冇了解過教嗰個人有冇即係俗啲講有冇料到先？ 嗯， 如果佢本身冇創意或者冇乜相關嘅學識，都係照書搬字過字咁啊，冇乜用喎。 而家咧，通常如果你講學校咧，反而可能少啲嘅、 嗯。 除非你話啲大學學府咧，就會寫曬啲教授嘅鹹頭啊，即係乜榮譽博士嗰啲咧。咁等你去讀嘅時候，雖然咧教授冇得揀噶，除非你揀某啲學科啦。咁但係都會知道佢大概係咩料子、咩根底咁樣啦。 以前咧，我即係唔係好了解呢一樣嘢咧，我好睇唔起噶。叫我寫咁多嘢，我唔寫。而家有 咩都寫曬啦， 咩都寫啊！ 康乐组组长都写埋落去啊！ 小学收功课，学长都冇都系嘅，都会咁要求嘅。嗱、 嗯， 讲到话个老师自己本身有冇创意咧，我觉得创意呢样嘢你真系可能都冇办法啦，都要俾咗钱上下堂先知佢有冇创意。 Uncountable 系啊，咁啊有一位老师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因为咧佢就系上一个嘅美术课堂啦。咁通常咧美术课大家都幻想到都系叫啲小朋友自己画下画啊、或者做一下啲劳作咁样啦。咁今次咧都系一个集体嘅劳作嚟嘅。咁不过咧喺课堂上面咧，嗱我自己咧以前嘅美术课就真系从来冇经历过咁样上啦。 点啊？ 佢就系咧。老师穿了一条纯白色的裙， 这个老师是男定女来的？ 女来的， 你没说的，今天遇到男的，穿了纯白色的裙， 那就很有创意， 那就很有创意， 是的，那就是女士的老师，然后穿了一条纯白色的裙之后，就叫他那一班小学生的同学仔在他那条裙那里帮他布置和画一些图案，那就创意是任你画什么都可以的。咁而佢當其時上堂嘅時候，就正正係著住嗰一條白色裙啦。 係， 咁呢個你哋覺得有冇創意咧？ 咪先， 點啊？ 呢件事喺香港定還是喺外地？ 梗係唔係香港？ 唔係香港啊！咁 我 哋 覺得香港難少少， 咁就易講啲。 咁你講啊？ 係啊，洗耳恭聽。 唔係，但我喺度諗， 你兩個夾埋而家 呢個。 呢个老师嗰个出发点，佢有冇解释先？嗱，即系话 创意啊嘛，林慧讲咗即系。 系啊，即系想。 咁个创意系边度先？同白话纸个分别喺边咧？就系同平时唔同啦。 唔系白话纸咯。 就系同平时唔同啦，就系创意啦。 群咯。 嗱，不过咁嗱，你画喺衫同埋画喺画纸咧，可能个颜料啊，即系嗰个质地啊等等咧，都会有唔同嘅。系啦，可能就俾小朋友去尝试下。哦，原来唔同嘅质地嘅嘢，即系上色嘅程度又唔同啊等等。不过会唔会惊即系照玩转碗翻到屋企嘅时候又画下阿妈啲衫啊，画下阿爸条裤啊咁样？ 咁 啲家长会投诉噶。 你问阿林慧彤、阿白元浩，通常都系画墙嘅啫嘛，靓仔，你唔会画。 佢哋唔系好中意画 衫， 因为佢哋个仔女未画过老师件衫啊嘛。 然之后开咗窍， 我哋咦，原来画得个， 好画过梦墙喎。 嗱，就真系唔知啦。但系咧，个老师咧，其实真系希望佢哋咧，尝试就住其实唔系净系可以喺平面创作啫，唔系净系局限于喺一张画纸度。即系个老师觉得你净系做平面喺画纸度画咧，就系一种局限啦。咁不如今次试下啦。嗱，我觉得换个角度讲咧，除咗话系一件衫咧，其实可以系学你话斋窗帘布啊、台布啊，其实都可以嘅。甚至乎系如果咁中意画墙，好多学校都系咁噶啦，就俾小朋友画学校埲墙咯，咁或者学校嘅嗰啲装饰啊、设置啊等等都会有嘅。咁但系今次呢一个老师咧就选择。叫啲學生咧，就係畫喺自己嗰件衫度，而且仲有一個要求喎，就係、是、嗱，你畫喺畫紙咧，好多時係一個私人嘅創作空間嚟噶嘛，即係譬如我畫完一筆，我唔中意，我咪拆咗佢咯。咁但係咧，今次亦都有另一個要求，就係、是、希望佢哋咧自己運用嗰個顏料畫上去咧，係唔准塗改嘅。即係總之你畫咗係點， 一筆過。 系啦，而且因为是一个集体的创作，因为成班学生一起围住嚟画啦。咁当然有交替时间咧，我都逼不到埋去几十个人一起画咁样。咁、就有呢一件咁样嘅艺术品诞生咗啦。 即系集体创作呢一样嘢咧，我都不得不要讲啊。即系预告一下喺明天，大家真系要留意咧，喺二台嘅面书专页。 系 咁晨光第一线咧，我哋就会有一条精制嘅短片咧，就 是 我哋嘅集体创作嚟嘅。咁样密切留意听朝啊！在二台的 Facebook 里面成功第一线有一、 我们的创意有多少听日就露晒馅了。 露晒底了。卖一广告先。 喂，但是其实呢、林慧讲这件事呢都令我想回小时候即上劳作堂呢、老师的评语、有些当然就哇这个同学仔即摆明他有艺术天分的、就会拿他幅画出来说贴堂啊告诉大家他做得很好啊。那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是老师在个壁布板那里就自己整壁布、我们就在画着画啦。咁佢咧就一路钉紧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佢钉咗个太阳上去咧，几得意。咁、我咧就即刻就跟住佢嗰个太阳咧，就画咗落嗰个画纸嗰度。咁、老师整完个壁布咧，就喺度巡嘅时候就，咦，崔杰彤，你醒、啊，即刻就将我啱啱钉个太阳就画咗落去呢个画纸嗰度。 佢唔会用个醒字嘅， 佢话我叻，佢话你叻咁啊，咁即系佢意思。 佢应该话蛊惑嘅。 佢话你咁快嘅、即系将样嘢咁，跟住咧我就。之后就觉得我自己其实是一只 copycat 嚟噶、即系我的创意应该就唔系好多嘅，但我就可能会模仿咯，即系我见到哦嗰、那个太阳几靓，咁我就画咗落嚟。 所以话咧有阵时咧，模仿嘅即系扯开少少讲嘅模仿嘅嘢咧，通常我哋系模仿啲咩咧？就系冇贴堂嗰啲， 哦， 因为唔会太多人觉啊嘛， 系、 即系贴咗堂咧就全世界睇咗啊嘛。咁我哋模仿嘅时候，哇， 但我最终目标系想贴堂、啊， 咁你咪将佢改咯， 哦、 即系将一啲冇俾人攞出嚟嘅嘢。copy 咗佢，然之后改少少，而家好多人都系做呢样嘢 嘅啫。即系二次创作啦， 你可以咁样讲嘅。你而家网上面睇好多短片，即系好特别系多嗰啲 view 数嗰啲咧，绝大部分都系你睇多，你揾到嘅。你东揾西揾，你就会揾得翻。咦，唔系、人哋做过嘅，系好类近嘅。但系只不过系可能佢改得好或者抄得靓咁解 不过我都觉得即系有创意嘅人咧，系真系好值得我哋欣赏嘅。即系佢哋嗰。个谂法咧，个思维咧，真系突破框框，甚至好似阿钟哥咁讲，佢嘅创意令到其他人咧系被启发嘅。可以 好啦，成日都话创意创意，咁你哋两个觉得咩叫做创意啊？ 做 啲呢两个字好难解嘅。 我自己觉得系做一啲人哋未做过嘅嘢。 嗱，就系呢句啦， 系咯。 点样为之人哋未做过嘅嘢啊？个个都做过，太阳之下无新桥啦，而家都有啲咩人哋未做过啊？ 咁我又唔知道成个世界发生咩事嘅、总之普遍啦、普遍冇乜点见过啦，咁我当系你啦。 咁啊，即係仍然可以抄。譬如我抄啲咩斯里蘭卡或者孟加拉嘅電影， 其實又翻翻去頭先你講嗰個，係啦，就抄啲冇貼 堂 嗰啲 咧，人哋又可以搞掂咁樣。 係啦， 咁成日我覺得咧，創意呢一樣嘢咧，又係你不能夠即係去衡量，個個嘅標準都唔同噶嘛。所以最緊要就係、是，即係嗰個懸念喺邊度嚟唔緊要嘅，即係最初喺邊度攞翻嚟唔緊要嘅。你之後點樣改先至係最重要嘅地方，嗰、那個先係最緊要嘅創意嚟噶嘛。 好啊，唔該曬林慧呢個分享啦。 唔該曬。 好，時間嚟到早上嘅8:28啊，今朝早同大家睇埋個天氣先啊。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咁樣嘅，大致多雲同埋乾燥啊。朝頭早相當清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日最高氣温咧大概去到19度嘅，系吹和缓嘅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咁啊。今朝咧 keep 住都系凉凉地嘅。展望啦，睇下听日同埋星期四咧个天气报告系大致多云嘅，会有一两阵雨添。咁啊，圣诞假期大家点咧？天气气温咧稍微回升翻，又暖翻啲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66%啊吓。呢几日咧天气都相对干燥嘅，咁喺度咧提下大家饮翻多啲水，饮啲蜜糖水滋润一下啦。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妈妈成日话我眨下眼，佢就知道我谂乜嘢噶啦。 我都未开声，妈妈就知道我想要啲乜嘢噶啦。 英国作家查理士狄更斯曾经讲过，慈爱的心灵早在怀孕的时候就同婴儿交织在一起了。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妈妈你真是乜嘢都知㗎。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多个国家禁止英国航班入境。首相约翰逊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对策后举行记者会。约翰逊说明白其他国家对病毒变种感到忧虑，病毒可以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强调英国正尽力打击，又指至今已经有500,000人完成接种首剂新冠疫苗。对于法国暂停同英国的陆上货物运输，约翰逊说已经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两人都明白对方的立场，期望在几个钟头内制定重开边境的解决方法。他说英国大部分食品和药物供应未受影响，英国早已经就类似的情况制定应变计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所有涉及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额外的签证限制，未来将禁止入境美国，相关官员的家属亦可能面临相同的限制。不过声明未有列出被限制的官员名单。蓬佩奥在声明说，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对中国人民的言论、宗教信仰、结社和和平集会的自由施以严苛的限制，美国清楚表明不欢迎这些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蓬佩奥又说，美国和透过和平方式行使权利而被迫害的人士站在同一阵线，包括维权人士许志永等律师、王琦等公民社会活动人士、伊力哈木等维族学者、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民主倡导者，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们，要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路透社引述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政府计划公布一份与中国以及俄罗斯军方有关的公司名单，限制他们购买美国商品和技术。路透社上个月曾经披露商务部起草这份名单，报道说最终名单列出103间实体，包括58间中国企业。 商务部长罗斯说，行动建立一个新程序，帮助出口商筛选客户，判断是否包括军事终端客户。美国德州一架单引擎飞机坠毁，至少一人死亡。意外发生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小型飞机起飞没多久，就在达拉斯西面大约 1.6 公里的一个机场失事。目击的当地消防人员说，飞机急坠，撞向电线杆，再猛烈撞向地面，最后撞向一部货车。他说未清楚飞机是紧急着陆，抑或机件失灵坠落。民航部门说，初步资料显示机上有两人，货车司机受了轻伤。日经平均指数报26,556点，跌15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85美元，卖出1,879.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32。瑞士法郎0.887，加元1.286，人民币6.5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224，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秀茂坪道啦。秀茂坪道近住顺安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就系秀茂坪道近住顺安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大埔嘅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发街一段亦都系挤塞，排到去下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 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每段年轻人追梦的心路历程都会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林义文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 《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第二集，12月26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还是必须好好过下去。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同你讲心理。 卡尼古拉效应， 你有没有试过以下的经验呢？看到写住禁止进入，反而产生想入去看下的念头，听到对方说不准看，反而产生想去看的欲望，一旦被禁止就想去试下做下的心理，叫做卡尼古拉效应。 今天这个很容易理解， 是 很容易理解， 就是反叛了，是 吧？啊，不是好奇 好 奇好奇。白元浩，你几时开始曾经堕入过这个理论的陷阱里面？ 好奇心杀死 猫。不是正话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越是不给你， 是 你越是要提，越是写着不准进入，你是要入去。 我想自出娘胎开始都是的。 嗯， 我小的时候呢，如果是阿妈跟我说唔好睇电视啦咁样， 嗯， 啊又叫我唔好睇电视，第一自己想睇啦， 嗯， 第二呢就以前科技冇咁发达，又屋企又唔会有 cam 又剩㗎嘛，通常佢出咗门口之后呢即刻开电视， 嗯， 你越唔叫我呢我就越系要开电视睇，佢就同我讲，嗯，啊你记得做晒功课佢，啊我又唔做㗎喎， 嗯嗯， 啊佢唔叫我呢啊我又会做㗎喎， 嗯， 即系好多时呢都系有一种呢对着干，无论是那件事是对我自己好定是不好，纯， 嗯， 粹只不过是你跟我讲一，啊，我是要唱反调的， 嗯， 当然啦，现在承受回来了这些东西， 你知道好，现在调转头，啊，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 啊，即养儿方知父母恩嘛， 没错啦，是啦，啊，所以都希望个仔听话的，但是这个 不会的，一样的， 是一代传一代， 你个仔几时会明白呢？到他做老豆的时候他就明白了，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怎么搞好呢？如果这样即话一系一定系要挑战嘅，唔会跟住你去走嘅。 咁啊，先讲咗系我自己几时第一次咧，好叫做体验到你呢，這、一个啊， 肯定睇佢十八禁电影啦。 咩电影啊？书先啦，咁行个书铺睇， 我 先十零岁行个书铺睇，哇！喺龙虎蛇嗰啲，好想揭。好想揭， 但嗰啲嗰阵时系咪都包住胶噶？冇嘅，嗰阵时冇包嘅，哦， 揭得噶， 即系整跌佢落地下，跟住帮佢执翻。 系啊，人喺 度执书。嗰时好中意冬天嘅，大风咧，啲风一吹， 吹起。 咁因为啲报纸档系长期开住个风扇， 冇风扇噶嘛，即系大风就，跟住咧，下一次咧就真系油麻地戏院啦，即系一踏入十八岁咧。嗰陣時就十八歲啦，咁約埋兩個同學咧，喂十八歲咯，仲唔去啊？等咗咁多年，咁就入去。但係入到去當然就冇乜嘢啦，即係嗰陣時做緊一啲好正經嘅戲啊嘛。我去遊埋啲戲院啫，唔等於睇三級片啫。 你係睇文藝嗰啲， 係啦， 即係好少喺普通戲院上映嗰啲文藝電影。嗱，但係講真喎，呢一個所謂嘅卡利古拉效應，點解有呢個名咧？真係同一套禁片有關嘅，即係講呢一個嘅心理啊。就是来自一套叫做《罗马帝国艳情史》暴君卡利古拉啦，系啦，咁因为佢内容咧好激啦，呢一套电影，咁喺部分嘅地区咧就禁止佢公开上映，咁反而咧就挑起咗人哋嘅兴趣同埋想睇嘅欲望，咁所以咧就将佢咧变成咗呢一个效应嘅名字，即是话你越系阻止佢，佢就越想去做。咁不过咧佢都有个前提嘅，就话如果一个即系权力者喺度唔俾你去做，而呢个权力者我当系钟哥先算啦，就叫崔杰彤，你唔好睇呢份报纸啊咁样，咁。如果你在我附近的，即譬如现在这个情况的，那我就真的会不做的，因为被人夹住嘛。是啦，但是这个权力者一旦行开了，哎下去吃个早餐或者去了厕所这样，那我就即刻会拿份报纸来看啦， 嗯。 就是这个的心理。 在我回来之前要看完。 仲要摆翻好， 系 啦，仲要好似冇喐过咁样，系啦，就系有呢个效应啦。咁其实喺办公室都会有，即系譬如成日听就话老细唔俾我哋喺网，即系上网嘅时候，工作嘅时候，打自己私人嘅 message 啊，或者开自己一啲嘅社交网站啊，佢甚至会有一个记录噶嘛， 嗯， 即系你上嗰啲咩网站，佢会 check 到嘅，或者咧专系咧喺你个位后面咧行嚟行去咁样，就唔俾你上。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啲人明明即系无聊先会上噶嘛，但你唔俾佢上咧，佢就越想上。 所以我知道啊，梁岳希几时个老细喺佢隔篱嘅，佢一 send 啲玩具嘢俾我咧，一定老细行开咗啊！ 唔系佢个位都好方便，后面都冇人嘅。 Echo 喺佢隔篱噶嘛，夹到噶嘛，即系佢 send 嘢俾我，即系老细唔喺度啦， 行开咗啦， 系啦， 佢咁耐都唔 send 嘢俾我，即系老细喺隔篱啦。 喂，咁但系如果处理呢个办法，系咪即系话老细唔好俾咁多禁止啊，或者咁多嘅规范佢？可能啦，即系攞翻梁学熙嚟做例子啦。即系老细唔管佢台面有几多玩具嘅，亦都唔管佢平时工作嘅时候啦，同做几多同工作无关嘅嘢嘅，咁佢系咪即系代表佢会努力啲，或者佢唔会花咁多时间喺玩乐方面咯？ 你讲到梁国希，我又唔敢答嘴啊！ 喂，你讲先 嘅，系咩？ 明明你讲先 嘅。我哋依家讲咗句就系，无论乜嘢情况，佢都会好勤力做嘅， 系 啦，佢做晒啲嘢先嘅。 不如调翻， 其实佢真系好好嘅， 系啊，系啦。 跟住你讲啦， 唔系我话，我话，即系譬如话，如果老细想灵活运用呢条桥啊，应该点样用啊？调翻转头， 系咯，系咯，就系、是。 如果作为嗰、那个打工嗰、那个，梗系话，个老细喺度。及住我咪唔做咯，行开我咪做咯。好啦，调呢个系打工仔嘅心态啊嘛。调翻转头，如果我系老细，点样用呢条桥令到嗰啲做嘢嘅人，佢哋会勤力啲啊？ 我谂到 点啊？ 同佢一齐玩， 嗯， 即系佢开嗰个变形金刚出嚟啊嘛，行埋去同佢一齐讨论咯。哇，你呢个变形金刚劲，好难买噶。 跟 住咁佢讲完两句之后咧，佢自己就识得去做嘢噶啦。 系啦，即系你可能你事先要同佢玩咗先，咁然之后咧，当你行转背。佢就未必會繼續玩嘅， 係 咁調翻轉頭 冇人 啊嘛， 啊 跟住佢就會調翻轉頭，哦，不如做咗嘢先啦，跟住話唔係老細翻嚟會同我繼續講變形金剛，係，所以佢就要靜靜雞喺老細行開嘅時候做咗嘢先，如果唔係老細翻嚟，咪傾唔到變形金剛咯，所以可以調翻轉頭諗。嗰件事就可能會令到嗰個生產力會上升啊嘛！ 咁如果變相即係 Echo 要識得講變形金剛，先至可以改變到呢個情況咯喎。 Merry Christmas！ 今年过一个特别的圣诞。 圣诞节大家衬衫都好辛苦噶啦，咁所以今日朝头早咧就邀请到服装店东主及形象设计顾问阿海啊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啊小柏， 你好啊。咁今年嘅圣诞节咧，真系要问一问你意见啦。圣诞着衫点样衬啊，先至会系最唔老土？有冇啲特别嘅饰物咧？喺今年嘅圣诞节特别杀食咧？ 我自己觉得咧，首先圣诞嗰个穿搭就要留意咗个气温先啦，唔好着错衫啦。 系、 咁睇翻咧，其实今年个圣诞都系大概15-20度左右呢啲气温嘅，咁我觉得如果喺穿搭嗰度咧，其实可以考虑嘅就系一啲简单嘅冷衫啦，系啦，咁我自己觉得唔一定要红红绿绿嘅，因为太过圣诞，我觉得有少少 over， 除非你话你真系好想玩啲好圣诞 mood 嘅嘢，咁我觉得冇乜所谓嘅，咁如果唔系你话其实一啲 color block 嘅冷衫啊，衬牛仔裤啦，咁如果你话有啲小饰物可以衬咧，其实我觉得唔好忘记咗对袜咯。 哦，系、哦，哎呀，我净系谂小饰物就 好紧要噶。 系啦，唔系净系心口针啊、耳环啊、头箍啊，袜仔都紧要、哦。 袜仔其实紧要噶，尤其是譬如你话衬牛仔裤，可能你有阵时会 roll 脚啦，或者着一啲所谓吊脚嘅裤，无论男女都系嘅。我觉得咧，有阵时你话睇嗰人衬衫有冇心思，或者叫做有冇品味啦。留意对袜咧，如果佢真系有心露对袜出嚟咧，留意对袜咧，其实都真系见微知著嘅。譬如你去日本，小柏都好中意去日本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你去到日本嘅时候，你会见到点解我哋咁赏心悦目？睇男士嘅衣着都好赏心悦目，有时真系佢连对袜咧，佢都一丝不苟啊！咁我觉得有阵时衬对袜仔啊，衬波鞋或者衬你绅士鞋啊，even 衬对正式嘅袜，玩对尖头鞋，衬对 roll， 衬条 roll 脚牛仔裤咁样。其实都几型噶啦， 哇，系啊系啊，我听到都觉得咦系、啊，今年可以试一试呢啲嘅着法啊吓。咁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啦，而家受到疫情影响啦，个个咧都系戴口罩噶啦，有冇啲特别方法可以衬到我哋嘅口罩又靓嘅咧吓？ 我自己都纠结紧呢个问题嘅，因为实在戴口罩都太耐啦。其实我会谂到嘅咧就系可以衬下帽啦，尤其是而家冬天咧，无论系咪圣诞都好，我觉得。香港嘅女仔咧对戴帽咧始终仲有少少却步嘅，会有阵时会谂，喂会太夸张啊戴你帽，但系其实你可以从即系剪入心先，最简单最 basic 咧可以谂一啲嘅画家帽，咁、画家帽其实你又唔想太过抢眼，惊好似出街人哋觉得话好似好夸张咁，你可以玩米色呢啲咯，咁但系你话唔系，我系想顶帽做焦点嘅，咁你可以玩啲大胆啲嘅颜色，譬如可能系一啲彩蓝啊。紫色啊、橙色啊、红啊，呢啲咧都会好有气氛啦、啊。咁另外咧，我觉得就 系 因为戴住口罩嘛，咁化妆咧 都真係好難啊！尤其是眼嘅化妝，因為你戴住口罩咧，你最主要望到嘅就係對眼啊嘛。係眉啦，留意翻眉嘅顏色咧，都要襯翻你頭髮嘅顏色。 啊，呢啲即係袋曬落袋啊！咁啊，今年嘅聖誕節，大家喺襯衫啊或者形象方面就唔需要擔心啦。今日朝早唔該曬，開唔該曬， 多謝曬，拜拜，小白。 哇，讲到衬衫，梗系要揾埋林慧同埋 O 出嚟一齐倾下偈啦。 系啊 ，Barbie 都系形象百变噶、 哦。系啊， 中意买嘢啊嘛，其实你哋都系啦。 但系咧， 我都中意。 系啊，林慧咧比较 colourful 啲嘅。 系 啦、啊，阿 O 咧虽然都系潮人，但系咧佢就比较即系黑白灰啊，或者军绿啊咁嗰啲颜色。 我抄人哋着衫啫，主要系做咩啊？ 抄咩啊？又 系啊，抄其他唔同嘅歌手 朋友。唔好讲，佢讲咗出嚟，你都唔会觉得似。 好想知佢到底学紧边个着衫？ 唔好提啦，嗰啲咁俾心机回答今日。 佢着呢个牌子你都唔知道，唔系嘛？ 系啊，中心嘅粉丝嚟啊嘛。好啦，啊，先讲下，即系临近圣诞节啦，咁啊都有啲圣诞嘅服饰啊。我问下两位诶、女拍档先啦，即系有冇试过着到好似圣诞女郎咁样咧？ 冇啊。 你可以停， 你 Q 咗个头， 唔系你要停多一秒，俾啲听众有啲幻想空间。 唔会噶，幻想嘢留翻俾崔杰彤啦。 吓、啊，我真系有、啊，点解咧？多得钟哥所赐啦，就因为咧有一年嘅圣诞，佢 咁狡猾嘅咩？ 同佢拍一条片咧， 跟住。是不是公开的 公开的港台港台片来的港台片来的。 你 就着了一套圣诞女郎的衣服、 哦。 但不是说表现什么性感的反而表现一种忧郁的。唔知条片仲搵唔搵得翻？ 呢个就系艺术行政硕士读完之后。 呢啲咪创意咯。 创意咯。是不是 是啊、 你点估到一个圣诞女郎是表现到忧 郁。可能是我的演绎啫。嗰排系比較優啊！ 咁呢啲咪你嘅創意咯？ 謝文聲嗰條片喺邊度有得睇下咧？ 嗰陣時係喺港台二台嘅 Facebook 有得睇㗎、哦。 喂，不如 reboot 翻出嚟、 啊，可以炒下喎、啊，真係。 好耐未見過你憂鬱啦，係啊。 不如我哋都係講翻聖誕女郎衫啦。 我原先想講㗎，跟住林慧就林慧已經一嚟，我都未問完個句冇，跟住佢話你睇崔潔彤，崔潔彤就話 有 嗰個聖誕女郎 係。我發掘咗條咁正嘅片出嚟啦， 係 咪？ 就係憂鬱嘅聖誕女郎。 唔係，其實你應該有睇過嘅， 係咩？ 你唔記得啫，鐘哥。嘅作品你点会冇睇过？你够唔够胆话你冇睇过？ 我都觉得我应该有睇过。 嗱，你全部即刻冲出嚟话睇过啦！ 好叻，好叻，好叻！ 跟住小白话我都有啲印象， 点石头咁啊，见到迷糊。 我系衰仔啊！我买早餐又点话咁样？喂，不过咧，即系讲开呢啲圣诞嘅服饰啦，咁样咁啊，琴日有一单新闻都几有趣，短短地讲下。咁啊，你都知道会有嗰啲学生咧，就翻学校咧，就会扮唔同嘅一啲人物嘅。咁样啊，或者做个圣诞联欢会啦，有一个学生咧就被安排啊做呢个圣诞树啊咁样啊，扮圣诞树， 系 咁啊，其他嗰啲就做公子王子啊，或者诶圣诞 老人啊， 好、啊、 多啲角色噶啦， 或者做绿都好啲啊，绿前面点解做绿都好啲啊？ 因为有得跑， 系有得喐，细路仔中意跑啊，永远都 系， 但树呢样嘢咧，好难演得好啊，系咪先？ 要定格。 要定格，同埋冇得喐啊嘛， 冇感情。 嗱，跟住咧个细路仔咧，其实就觉得冇乜嘢嘅，个妈咪咧就好嬲啦， 哎哟， 就同老师投诉，点解你要将我个仔做圣诞树？我个仔明明咁靓仔，又有演出嘅细胞，系咪先？点解佢要做一棵圣诞树？跟住个。老师就话啊，唔系啊，其实都系抽签啊， 系 咪咧？ 即系话你个仔唔好彩 啊！即系你食大树都要有人做噶， 系咪先？ 牡丹虽好，虽有绿叶嘅扶持，咁啊，即系今次可能抽到树，下年可能又抽翻王子咧。 系啊，可能下年主角咧。 系啊，但系嗰个妈咪咧就叫做唔甘心啊，继续网上去投诉啊。最后咧，你知唔知呢个聪明嘅老师点样去解决咧？ 唔通系取消咗圣诞树呢个角色？ 唔系， 我知揾好多棵圣诞树陪佢一齐做。 讲得啱，我哋今年咧K 1嘅 A 班全部一齐做圣诞树， 冇王子公主， 冇王子公主， 系 绿色嘅圣诞。环保咁样过， 咁又 OK 喎。 系啊， 咁阿妈系咪即刻冇嘢好讲啊？ 跟住全部阿媽都嬲咗嗰個阿媽。 係咯，我就係想講，一定會啦， 就係咁啦。跟住就遷怒喺嗰個媽咪嗰度。係 咪咧？所以其實咧，本身阿媽係唔需要動氣嘅。 係啦， 我覺得咁都係即係參與啫。 做樹咪做樹咯。 係咯， 幾好啊！ 都可以出色噶。你睇下 O 件衫。啲啱做树 咁嘅色噶， 做树都 钟哥都系着绿色啊，咁样 系咯，咪一齐做树咯， 好啊， 系咯，高高大大挺拔啊嘛， 系啊， 咁而家矮树又点解释咧？ 咪灌木咯，咪有乔木同灌木噶嘛， 长青木 系啦， 长青树、 松树系啊，松树、柏树 好多好嘢噶， 即系话我哋老啊，老如松柏啊，正所谓，话、 哎、 我哋系松树同埋柏树啊， 越描越黑啊，唔讲咁多啦，总之希望大家圣诞节咧就梗系开开心心。 我要讲呢一句，虽然你打扮得自己好靓，但系都要咧注意社交距离。同埋盡量減少外出咯， 冇錯啦，呢、這個真係最緊要嘅，喺屋企都可以著得靚噶嘛。 I don't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 There is just one thing I need. I don't care about the present. 呢、这个时间咧都要请阿 Mariah Carey 出唱一首《All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系啊，望住我哋直播室入面嗰棵圣诞树， 系 我都感觉得好气。 系咪人扮噶？ 究竟系咪人扮 嘅？诶，咁啊，有啲圣诞气氛诶，开心嘅。咁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系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咧相当清凉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19度嘅，吹和缓嘅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咁展望啦，听日同埋星期四咧都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添啊。不过圣诞节嘅假期气温咧就稍微回升翻啲啦。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63%， 可以扮圣诞女郎咯。 因为点啊，气温回升翻，就回暖啦。 系啊，令到啲温度 hot 一啲 ，hot 一啲咁啊！大家谂下圣诞节着咩衫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22日是一年的第356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9日。1808年12月22日，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第五号交响曲在维也纳河畔剧院首演，整场演出超过4小时。第五交响曲又有命运的别题。作品在古典音乐里面最受欢迎、最著名亦最常被演奏的交响曲之一。第五交响曲得到广泛的赞誉和极好的口碑，亦被称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受其影响的作曲家包括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马勒等等。12月22号出生的朋友擅长从事长远的计划，懂得按部就班，知道利用自己经验可以预测未来，清楚每一个阶段追求的目标。由于需要长时间计划，所以速度偏向缓慢。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遇到震撼的交响乐曲，会不会影响你人生的计划？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多年来这首乐曲对我们极为重要，是不是因为我们没办法离开命运的乐章？ 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化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2020呢个世界 IT 事件 reloading。 疫情之下 ，social media 大地震，珠黑白格会唔会搞唔掂噶？ 今年网购一定系大趋势啦。 5G 算唔算系雷声大雨点小呢？ 学校线上上堂，公司线上开会，呢类软件有得做、啊。 连阿婆都跳抖音舞啊！咁仲叫唔叫 hit 啊？ 想知就要听星期六朝早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啦。 早晨啊，9:06，投资 O2O 啊，观察咗一朝早啦，系时候讲下美股方面表现啦。投资者咧对美国新一轮嘅财政纾困方案咧感到乐观啊，部分咧缓和咗英国嘅变异新冠病毒咧传播失控嘅利淡消息。美股咧个别发展咧导致咧早段曾经跌咧423点啊，其后咧跌幅收窄啊，转跌为升添，升37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14点啊，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3点。至于港股方面啊，今日星期二啊，股市有冇得？升得二呢？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乌里单刀有咩威啊？要嚟就嚟个双嘅。话呢首歌咧系关于两个乌里马查嘅人喺埋一齐，个人拧晒头，但系佢哋冇所谓，享受一齐被误解嘅世界，而呢个世界再哪吒都有一阵甜味涌出嚟，而唔系酸熟味。郑军苏道哲填词小黑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李郑军故里上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早上时间9:08，中国我哋要请李嘉仁医生出场啦。早晨，李医生。 早晨，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又系遥控啦，而家。 系啊，而家最好其实大家都可以即系坚守呢个遥控嘅方法咧，其实就最好嘅。 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 系啦，呢个系真系亦都好唔开心噶，可以咁讲。 嗯。 好多啊，年尾聚会啊，圣诞聚会啊。新年過新年啊，咁大家一齊啊，咁樣。但呢啲咧都係今年可能真係要忍心啲啊，唔得啦。啊，唯有 Zoom meeting 啦。 係喎，醫生，如果好快咁樣講一句啊， 係， 其實今年咧嚟緊都仲有聖誕啊，或者除夕啊，呢啲叫做應該係普天同慶，大家喺埋一齊嘅開心日子啊。其實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呢啲我哋好想人多、好想出去玩嘅心情咧？ 啊！但系呢啲系一个系无奈嘅心情，但系呢亦都唔好放弃希望。今年冇啫，吓、啊、出年可能应该有咧，咁样吓。咁啊，即系一定要个心情系好紧要噶、 嗯， 因为喺呢个 COVID-19 呢一年内呢亦都有人关注到咁样嘅情绪，譬如佢已经系有啲情绪病啊，已经系有情绪低落噶。会唔会自杀率高啲呢、 嗯 啊、自杀啊呢、這个心情呢亦都唔可以睇少，因为呢情绪病系好多人有，加上呢一样嘢令到你系周边嘅人唔开心，佢又唔开心，可能工作又唔顺利啊，又因为财政问题啊，我相信情绪嘅问题会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但系而家呢似乎我哋嘅关注呢就冇人发关注咁多嘢，咁多嘢一齐嚟，点搞咧？ 系咯， 啊，英国又话封岛啦，系嘛？咁、即系令到你一睇新闻，真系有啲唔开心嘅。我都就寻晚睇住个电视新闻，我都唔觉得开心， 系， 真系好闷嘅。咁、所以我哋有阵时咧，真系要想开啲，多啲人同倾偈。听下晨光第一线，咁、希望咧嗰个心情好啲。嗱、你睇翻咧，想当日喺武汉，系佢哋做个测试咧，成1000万人嘅，咁、有10岁至89岁，咁系揾到几多个系冇病征嘅，在 COVID-19 嘅病人咧，所谓冇病征嘅吓，有300个啫。而300个咧，佢哋再测咧吓。睇睇佢哋嘅分泌啊，有冇过滤性病毒啊？系冇嘅，即系话揾到300个，我哋测试 RT-PCR 是有嘢，但是呢他们并非可以即是不会传染其他人的。 嗯。 那但是呢你会再看回啦，那是这里10岁至89岁呢，哪一的年纪是最少的呢？就是越后生的 ,17 岁以下呢就最少的。 嗯。 那然后呢 ,60 岁以上呢，这些无病征大菌者呢，就是所谓就是多过60岁呢是多一点的。 嗯。 那但是你要再看一样东西啦，啊，在这个在有三万多人呢，是譬如以前啲有过感染的呢，0.31% 是会再感染的。 嗯。 啊，即所以说你惹到之后呢，你的抗体是不是真的咁叻可以挨咁耐呢，就发觉有些问题的。 是 都是可以再感染，所以呢就要好小心。咁同时呢啲咁样嘅系冇病征嘅病者呢，系多数系有位佢个病毒系少啲嘅。 嗯。 但系一样嘢几时都系记住嘅，你验到冇啫，但会唔会喺你呢个咁样嗰个潜伏期，所以你咪验唔到囉。 嗯。 但系一样呢，迟啲咁都可能有病征，可能会惹人啦。咁， 嗯 啊，所以都系呢，新冠病毒呢都是一个好大嘅问题。咁， 嗯， 又要睇睇我哋嘅疫苗系咪真系有效，系点，嗯，样去做法啦呢样嘢。咁，嗯，我哋嗱，寻日全世界都喺度关注緊英国啊。咁但英国呢，嗱，喺记住新冠病毒只系一种嘢，其他嘅问题我哋都系要睇嘅。嗱， 嗯， 譬如我哋话癌症，其实癌症每日都死好多人， 嗯， 每日都好多人好痛苦。咁啊，时时都话喂，我可唔可以预早知我会唔会有癌症啊？好初期我就知啊，咁去医治咧咁样。嗱，佢哋嘅计划咧喺英国咧，喺2021年即系出年嘅年中咧，系， 嗯， 就揾14万人， 嗯， 50至79岁，每年验一次血。嗱， 嗯， 呢次血咧，呢啲咁嘅 test 咧，英文叫 Galleri Blood Test。 嗯嗯， 这个咁嘅试验咧，系美国一间公司研发嘅。咁咧，佢哋希望就咁抽血咧，就可以系测试到多过50种嘅癌症。 嗯， 好犀利嘅，系早期嘅，冇病征嘅。咁， 嗯， 啊，你佢哋每年验一次血，14万人，验， 嗯， 一次验3年。 嗯， 咁但系我哋同咩人比较咧？同埋25000个人咧，有好些少嘅癌症嘅可能嘅病徵嘅咧，又係驗血， 嗯， 即係總共成16万几人噶。呢， 嗯， 這個去驗一驗，睇睇有冇一個好嘅方法去預防癌症嘅， 嗯。 因為癌症咧係幾時都係令我哋好驚，唉，好痛苦。社会又痛苦，屋企人痛苦，病者又更痛苦。 同埋都系越早发现，其实就嗰，那个医治嘅成功率就会越高啊嘛。 系， 呢， 這个我都想问一下你医生嘅，因为咧我自己身边都有个朋友咧，其实佢每年都会去做身体检查嘅，即系佢都健康咁样噶。咁但系咧，佢做完之后，即系每一年啦，嗯，中间第二年就发现，咦，佢又有 cancer 咯。咁，其实呢啲癌症系咪真系可以来得好快？甚至话，哦，我虽然每年咧都 keep 住 check 噶啦，咁但系喺嗰一年间咧，都可以有好大嘅变化咧。 唉，唔止一年啦，半年都有啦。 嗯， 啊，好多嘢，因为有啲嘢咧，我哋系暂时未验到嘅。 哦， 冇病征你又未验到嘅，嗯。有几样，譬如好似呢个胰脏，啊，胰脏嘅癌症咧，好， 嗯， 痛苦嘅，冇， 嗯， 病征，悄悄而来，一发现咧，就多数已经系冇得医噶啦。 嗯， 啊，咁所以有啲嘢对我哋嚟讲咧，系好多嘅挑战。我哋点做法呢？咁样相信我哋好多嘅同事呢都好努力研究啊，点样样去做。但係最紧要呢个自己一个人，如果你觉得唔妥呢，即係唔好话太过冇事嘅咁样，冇事几都咪几咗佢㗎啦。咁所以要小心啲。咁所以话譬如我哋话去到50岁，好多时候50岁以后呢就好多事发生㗎啦。咁我哋去到50岁呢，但亦都睇返有一个研究好得意嘅，喺英国嘅公务员呢，咁有个好研究，好大嘅研究。如果你去到50岁呢，咁应该你点样过活呢， 第一時唔好食煙啦，飲酒唔好飲太多啦。水果蔬菜咧一日要有兩次。呢樣嘢有啲人唔中意食菜咧，好困難嘅呢樣嘢，但係都要去堅持。好啦，每一個星期，對唔住啊，希望咧你做到兩個半鐘頭嘅運動。 哦， 嗱，咁有咩好處咧？ 每一個星期， 每一個星期， 咁 OK 噶，好簡單可以達標噶啦，放心。 好難噶， 你睇下鐘哥幾驚。 對我嚟講都唔容易啊，係嘛？一話想話去踩單車，腳痛啊，點啫咁樣啊？即係又有其他嘅問題嘅。好啦，咁但係我哋咁樣咁健康嘅生活啊，去到五十歲做呢啲咁嘅嘢。有咩好處呢？因為去到五十歲以後呢，六十歲、七十歲呢，好多時候呢，你呢就會跌倒，哎呀冇力呀，上樓梯冇力，一跌跌倒又斷骨，有好多問題，即係個體力大不如前啦。如果你去到喺五十歲開始能夠咁做呢啲咁嘅健康生活模式呢，你跟住嗰二十年啊，你嗰啲咁嘅體力衰弱呢嘅機會呢係減少70%㗎。所以就唔好睇少呢啲，咁有啲咧，即系我哋好佩服，有啲朋友佢哋真系做到，我真系好恭喜佢哋。 我都冇办法，我过咗几年我都冇办法做到啊。 坐言起行啊！ 过咗五十岁几年啦，我都冇办法做到啊， 医生。你都要话，譬如你啊时时做运动，你会点样咧？嗱，喺呢个2019年咧，系有一个喺外国人咧，42岁，时时都运动啦，又跑半马，又跑马拉松啦。咁有一日有一次佢跑5 km 嘅啫，咁突然间就累低，个心停咗，救翻喎，救翻之后呢，咁去医院呢就发觉原来佢先天呢心脏跳动有啲问题，咁做咗一摆咗一个起搏器，好啦，咁佢个零月之后好返啦，咁就出咗院啦，咁慢慢呢就做啲心脏康复嘅疗程啦，咁然后4个月之后呢就真係可以再跑喎，跑10 km啊，半馬咁樣。好啦，體力呢就恢復咗啲啦。但係個問題點樣呢？佢發覺佢做嘢好容易攰。同時呢個脾氣差咗好多喎。唔係好似阿鐘哥咁好脾氣㗎喎。 唔係，其實我都成日發脾氣㗎。 係咩？ 係啊。 但佢唔攰囉。 咁佢就好容易發脾氣，好容易猛，冇耐性。同時最慘呢，記性冇乜，講完啲嘢唔記得咗喎。我要去，譬如阿鐘哥要見崔潔彤，死啦！我頭先想同佢講乜嘢呢，唔記得曬，即係完全個記性好差。咁呢個人呢，當你發覺你自己大不如前呢，你就會好驚啦。咁點樣呢？咁佢就喺 Facebook 呢面書又講啦，講自己嘅經歷。咁然後跟住呢，就有一個面書朋友呢，你睇睇面書有一個叫 cardiac athletes， 呢啲呢含量都係因為心臟有事嘅，但又好鍾意運動嘅，咁做完心臟嘅醫療然後呢，有好多嘅問題，原來佢一上呢個面書一抄呢，原來真係好多同類嘅問題，好多朋友係試過心臟有事繼續去呢個生活啊工作啊，都有佢同樣嘅問題。咁佢咧就發覺呢啲所謂有情緒啊，呢、這個佢嘅做嘢嘅儀態啊，嗰啲問題啊，佢啲認知問題咧，唔係佢一個人，係好多人嘅問題。咁佢咧反而佢就深色咗好多，好开，即系开朗咗啲啦。 唔系，我听下李医生咁样讲完，我都开朗咗。因为原来唔系得我系咁样的， 系好多。你想一想，就系我就发觉系有呢个面书有呢个网页嘅。如果你真系运动，但系你心脏有事有事，又有同样嘅问题咧，睇下都可能好。即系你知道有其他嘅病友有同样嘅问题。所以有一個支持，嗱呢個係好緊要的， 並不孤單， 真係要聽多樣嘢旁下身 啊！冇錯， 所以呢啲咁樣所謂病友嘅自己嘅群組咧，係有用嘅。 但我想問一下你醫生咧，關唔關食藥事咧？即係佢哋做完呢個心臟手術，可能曾經個心臟試過有事啦，再去做運動，咁係已經叫做完全好翻嘅啦，唔需要再食藥噶啦。即係其實係唔 關藥物影響事？ 似乎唔關啦，佢、哦、就係驚做會唔會呢個病後遺，即係我食藥影響咧，佢係有呢啲咁樣嘅心結。但係當佢去到呢個群組，發覺咧，他並不孤單。 嗯， 咁、咧，反而呢個群眾就是力量啦。係啊，咁啊，令到佢咧可以釋懷。啊、即係好多嘢，我哋話唔係淨係你自己一個人可以應付到嘅， 嗯， 啊，有其他朋友幫忙。啊，仲有一樣嘢咧，就想提一提啦。嗱、啊，食藥咧就唔係咁得人驚嘅，好多人嘅血壓高啊，我要食藥咪要食成劑，咁啊點啫？係嘛？好過冇咗條命啊，係嘛？咁、所以佢就算佢，譬如你話哦，心臟有事要食藥，會唔會藥影響咧、 嗯？ 但係你要兩者平衡。睇睇有冇特別副作用。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尿酸高嘅問題啦。咁、年紀大咗咧，而家好多人咧係尿酸高而影響關節痛嘅。2006年喺香港咧，我哋嘅所謂痛風嘅問題咧就 1.56%。2016年咧係一倍咗噶啦，2.9% 嘅。咁呢個主要呢即係年紀慢慢有老化啦，咁但係可能有飲食問題啦，但係個問題當發覺你個有尿酸影響嗰、個關節，可能影響個腎啊，有結石啊等等呢，咁醫生梗係叫你不如你食啲降尿酸藥呢、 啊、 但係呢啲有啲人驚嘅、抗拒嘅，係呀，佢哋唔肯，只有4個尿酸痛風症嘅一個肯食藥嘅啫，25%。 因為就係驚食藥係嘛？ 係啊，呢個仲有咧，食藥咧有陣時有好多隻藥有不同嘅份量，但係只係40%到咧可以降得好好嘅啫。即係話唔係話食藥就得，同醫血壓一樣，你降尿酸、降血壓咧，唔係話食一隻你就食一世嘅、你可能咧調整嗰個份量。或者可能真係要用其他嘅藥物，咁、所以呢係要好小心，唔好放棄啊，對自己嘅身體好啲， 好 咁對其他人都好啲㗎。 嗯，明白曬，唔該曬李醫生， okay, 希望你同我哋傾完偈開心啲啊嚇。 好，大家都要開心啊。 好啦，我哋再傾過，拜 拜。 疫情之下，我們在乎你。 港台電視31。实行陪你笑住过圣诞， 日上8:30有奖游戏31涨知识， 只要睇多啲港台电视31嘅节目，留意内容，打电话上嚟抽中你，再喺问答对决当中胜出，就可以捧走丰富奖品。 逢星期一至五， 港台电视31， 晚晚日上8:30，31涨知识。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加上画面。成就一段段永恒的记忆。 音乐再起，温暖依旧。 我会与你抱拥，雨再荡也荡，吹吹风。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晨光追踪31。 9:24啊，小白，我哋请Cousin出嚟同我哋介绍下先。早晨，Cousin。 早晨啊，吓，今日咧要介绍下啦，吓，呢个睇先，4:31啊，今晚8:00。 哦，4:31系。 系啊，咁啊，之前咧就会有一个咧就系 live 嘅直播啦。 嗯。 咁今次呢个直播咧，我谂咧全港180,000公务员咧，有170,000咧，都会好认真看待嘅。 嗯。 咁、剩返佢10,000，因為佢哋高層嚟㗎嘛，佢一早已經係宣咗誓啦。 哦，明白。 咁就係呢個宣誓事件啊。 嗯。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呢表示呢，7月1號或者之後入職嘅公務員呢要簽署文件。 嗯。 但係呢講講下呢現職嗰啲呢都會話本來就話如果你唔宣誓呢就會影響你升遷。但係而家呢就話講下講下就話喂，你可能連做都冇得做喎、咁樣。咁、啲公務員咧，你知好睇呢一啲即係文件裏面咧講啲乜嘢啊，有啲咩做得唔做得 啊。最慘係咩咧？你冇諗住嗰樣嘢有問題，你做咗嬲尾話你有問題。即係譬如最簡單啦、基本法裏面咧好多法律噶嘛。有啲係可能 即係你違反交通規則裏面，可能你都已經係犯法嘅咁樣。啊，會唔會同以前又唔同咗咧？咁即係大家咧就會好多擔心啊。咁今次咧就喺上面咧就會有啲辯論啦。其實傾下偈嘅啫嚇，公務員即係啲工會嗰邊咧又有代表啊咁樣。咁大家一齊去到講下究竟有啲咩問題。 系啦，唔系公务员嘅人都可以留意一下呢、這个， 因为佢身边可能有公务员。 冇错啦， 小白嗰啲家属系公务员嗰啲啊，更加要留意啦。 系啊， 谂住娶咗个公务员就安枕无忧嘅，咁 唔会啦。 以后你就要限制佢嘅言论啦， 都系靠自己 行为啊。好啦，咁另外咯，阿小白你又可以介绍翻俾大家啦。 系咩嚟噶？ 喺呢个日常八点半里边咧。今次咧就好多市民咧就好似你咁啦，去到大欖郊野公園啊、 嗯， 原因又係睇呢個紅葉啊、 哦。 我諗今年咧特別多啊，原因咧平時好似阿小白咁樣咧、 啊， 就會翻鄉下日本嗰度睇紅葉噶嘛。 係啊，冇啊今年。 但係而家冇得飛咧，就會唔會話香港我都頂住先，變咗美沙葉啊？咁樣我哋代用品啦咁樣。咁另外咧亦都會睇下樂壇裏面咧。嗯咁有一位咧就唔系张曼玉啊，叫张曼芝。 张曼芝 系啊，张曼芝咧就叫做咩 Alice 啊。 嗯，系 Alice 啊。 而家嗰啲乐坛里边咧，或者喺呢个艺坛里边嘅人咧，都以为他命咁啊。Angelababy 啊，跟住呢个就叫维他命 C 嘅 Alice 啊。系啦， 有啲 BB 咁。总之都系好似维他命一样啦，几廿个咁样系咪？ 系啊，咁但系咧，有啲就唔可以缺少嘅，有啲咧就冇乜所谓嘅吓。咁另外咧，就睇下咯。今晚咧去到呢、這、一个九点半啊，有一个咧就应该都曾经播过嘅，但系咧今次就今日22号啦嘛，咁大家就会觉得，喂，今年又唔可以成日去啊、 嗯， 会唔会咧感觉上嗰啲咁样嘅圣诞气氛少咗咧？即系譬如我有啲屋企人咧就谂住。平安夜嗰日咧，即系报街一幕嘅限聚令， 系啊， 5000至10000一个，吓、 嗯， 咁、啊、你点报啊？吓、啊，咁佢哋就话两个人都报啦，咁样， 嗯， 二人一组， 二人一组系， 两个人二人一组，仲叫人嗱、啊，你唔好企喺度，你唔好行埋嚟咁样， 系、啊， 我哋唔识噶，咁啊， 街音都好好笑啊， 仲要喺自己地下画个圈啊，最稳阵啦，而家。 但是平安夜啊呢一只歌 啊,、 嗯、 啊超过咗200年啦，因为系喺1818年12月24号咧，喺奥地利一个小镇咧，嗰度咧就系、是、创作出嚟嘅，咁、 哦、 啊经过咗202年啦，呢首歌咧真系我谂今年咧大家仲唱得多，因为平时 Silent Night 咧就喺呢一个 party 好嘈嘅环境得人唱啦、 啊， 今年可能自己焗咗喺屋企咧，真系比较静啊！希望大家都希望个中文名啦、 嗯， 除咗好似阿 Kitty 嗰啲，即系会周围买啲平安包食之外咧，仲会希望有呢个平安夜，系就有呢个纪录片《平安夜响彻200年》嘅。咁、 嗯、 去到今晚11点咧，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咧，就会讲啊。究竟女子无才便是德呢句嘢去到咩朝代嘅时候先被打破，而嗰啲人就觉得我哋嘅门第里面出咗个才女系呢支班嘅咧，咁今晚就可以咧11点睇下啦。 系呢个好睇， 唔该 晒 嘉 臣，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之后，超过40个国家同地区宣布禁止英国旅客同埋航班入境。首相约翰逊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对策之后，举行记者会，他说理解其他国家的做法，英国已经尽全力阻止病毒扩散。他又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希望法国尽快重开边境。约翰逊又说英国大部分食品和药物供应未受影响，英国早已经就类似的情况制定应变计划。世界卫生组织说未有證據顯示在英國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變種病毒株會令確診者的病情更嚴重，認為目前情況尚未失控。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美国确诊新型肺炎人数突破1800万，累计319000人死亡，而全球有超过7730万人确诊，170万人死亡。路透社数据显示，英国上星期每隔33秒就有一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截至星期日的7日内，共有18000人死于新型肺炎，较对上一星期增加大约6.7%。卫生官员强烈呼吁民众假期不要外游，但美国各地的机场在刚过去的周末就记录到320万人次使用。官员说，尽管美国已经开始为国民注射两种疫苗，但可能要几个月之后才能够对疫情产生影响，担心感恩节假期后确诊数字急升将进一步瘫痪医院。南韩新增869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累计51460人确诊。当局话，单日新增病例连续两日保持1000宗之内，但系由于全国多地集体感染事件不断发生，目前难以断言疫情好转。路透社引述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政府计划公布一份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军方有关的公司名单，限制他们购买美国商品和技术。路透社上月曾经披露商务部起草这份名单，报道说最终名单列出103间实体，包括58间中国企业。商务部长罗斯说，行动建立一个新程序，帮助出口商筛选客户，判断是否包括军事终端客户。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65点，跌41点，成交金额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3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1.5元，跌5毫；京东健康177.1元，京东健康最新系178.1元。啱转咗，最新系179元，升咗13元。比亚迪股份系201元，跌5.6元。美团280.2元，升8元。阿里巴巴251元，升1元。中移动44.35元，升2毫。友邦保险89.65元，跌2毫。中国平安93.55元，升3毫。小米集团29.6元，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35，瑞士法郎0.886，加元1.286，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224，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592点，跌122点。港金现价报1737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18美元，卖出1882.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行排到去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油麻地停车场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受较早前嘅坏车影响，咁而家仲系挤塞，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排到去国士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以及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ありふれた毎日が懐かしくなるほど。 米津玄师推出佢嘅大碟，其中有一首嘅作品叫做《金丝雀》嚟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金丝雀象征住可爱，同时系脆弱嘅生物。今次用咗歌曲，等我哋预早体验人生嘅剧变，体会不能够挽回嘅创伤。道路纵然崎岖，但系总有一点光，让我哋有勇气活下去。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米津玄师《金丝雀》。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师》Canaria 金丝雀。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排天气冻，大家都懂得着多件衫保暖，咁到底狗仔又会唔会觉得冻嘅呢？一般嚟讲，狗嘅身体能够适应七度以上嘅气温。不过都唔好以为狗仔有毛就一定唔怕冻，因为短毛狗、老年狗、小型狗同埋原产地唔喺寒带嘅狗狗都会比较怕冻噶。如果喺冬天你发现狗仔挛埋个身，好似想保护自己个头部同埋肚仔咁。又或者当狗狗匿埋喺个角落头唔愿喐，你陪佢玩佢都毫无兴致嘅话咧，好有可能狗狗就系觉得冻啦。而有啲主人就选择喺冬天开暖炉俾狗仔取暖，不过呢个做法就唔系最理想啦，因为有啲狗嘅呼吸系统比较窄，例如斗牛犬、北京狗等等，如果开咗暖炉，可能会令到佢哋呼吸更加困难噶。所以如果屋企一定要开暖炉而有狗狗嘅话呢，记得喺旁边放多一杯水增加湿度，咁样就可以令到狗狗呼吸畅顺啲啦。 如果主人都想同心爱嘅宠物过一个暖粒粒嘅冬天，记得听多样嘢，旁下身啊！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 Patrick 啊，早晨啊 Patrick， 早晨啊林慧， 哇，听你把声咁年轻，估唔到有个女女、啊， 24岁， 真系听唔出啦，好犀利。咁啊，今次因为个女打电话嚟啦，系咪咧？ 冇错啊，因为我女喺12月22号生日。所以特登打个电话嚟祝福佢身体健康，远离疫情。 系呢、這个最紧要啊！今年个个愿望都希望成家人都健健康康，可 绝对系啊。 有冇特别嘅说话想同女女讲啊？ 当然有啦。首先就因为我女根本而家唔喺香港嘅，佢而家喺英国嘅苏格兰。因为佢要做呢个实习药剂师，完成佢个课程，计计数可能要到2022年佢先翻到嚟香港啊。咁所以我同我太太都好挂住佢，咁所以咧特登利用呢一个祝福嘅话语，祝佢身体健康。 学业进 步， 我谂佢都好挂住你， 系啊，都有噶， 呢个好紧要啊，真系，咁希望佢可以快啲翻嚟啦，亦都代表住疫情可以快啲完结啦， 可以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好啊， 好啦 ，thank you Patrick， 好，拜拜。 生命里最炽热那点心跳，场面气氛。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几年照又重新回复了那清笑。人情热暖全在世上。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生活里最炽热那点需要，融掉了冰，穿多与少。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纪念照逐年的留住了，太紧要。 我哋翻晨光好开心嘅，因为我哋同大家讲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嘅时候咧，都有好多人听住噶嘛，系咪？ 系啊，仲要可以送埋圣诞歌俾你。 冇错啦，呢、這个机会其实听众都一样有噶。咁啊，嚟紧24、25号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我哋都欢迎听众咧可以打电话上嚟，而家先预约嘅。咁啊，就系预约晨光 Morning Call， 但系可以加一啲咧就系圣诞嘅祝福、圣诞嘅点唱喺入边。咁啊喺呢两日入边啦，咁啊将圣诞嘅气氛咧就送俾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送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冇错，而家。可以打电话嚟， 系啊，电话号码18732388。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吹神厨房圣诞 special，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食谱就系牛油果虾仁脆片。相信唔少人喺呢个疫情期间都谂住自己喺屋企下厨煮餐圣诞大餐过圣诞。如果你都系咁谂嘅话咧。这个牛油果虾仁脆片就绝对是你餐前小食的好选择了。牛油果蓉的香滑，虾仁的鲜味和墨西哥粟米片的香脆，做出来脆口野味，包保大人细路都喜欢啊。啱啱你胃口啊？ 唔使嘈啊，直情 唔使嘈， 食拉嘈唔使嘈， 好 好好啊！呢、這个好啱食啊！ 嗱，你讲个重点出嚟啦，真系要拉嘈呢一个墨西哥脆片咧，成件事咧先至有亮点嘅、我觉得嗱，我记得有一年圣诞咧，我朋友嚟屋企嘅时候咧，我都有整到呢一个做餐前小食嘅，系啦，咁啊牛油果就将佢压成蓉啦，当然你要拣啲啱时候嘅牛油果啦，因为如果太生咧，你根本硬得滞， 唔掂，太生嗰啲牛油果咧，我真系食唔到落去。 脆啊， 系 好硬啊， 真系硬 骨骨咁样， 同埋一阵生嘅味道咯，真系系啦，即系好青嘅味道咯， 青添啊，腥啊，净觉得有啲腥嘅味道， 即系食到鱼嘅味道， 鱼嘅味道啊， 嗱，咁呢个牛油果咧点拣咧？咁我谂好多朋友食开都会知啊，你攞上手，即系起码佢软啦，咁同埋嗰粒定嘅时候，你见到佢都系黑黑地嘅咁样，你摸上手差唔多啦咁样，咁你咪就切开佢嚟食咯，系啊 ，OK 嘅，咁啊。牛油果咧就加少少檸檬汁，系啦，咁就會fresh 啲啦。咁我就會再加多少少切啲車釐茄，咁啊切碎咗，咁啊撈勻一齊啦。咁啊做咗一個牛油果醬。 我就中意淋淋地咁樣食嘅，即係食呢個墨西哥脆片。有啲朋友就好中意啊，食落去咔咔聲好脆咁樣。我就中意咧佢一半脆咧，一半咧已經染咗唔同嘅 sauce 啊，譬如醋啊或者一啲洋葱粒。或者一啲叫做紅菜頭粒咁樣，咁都好健康 啊。 其實啱 啊，嗰個牛油果醬咧，其實都可以加埋嗰啲紫洋葱粒啦，或者少少蒜頭粒落去一齊撈，咁佢個味就更加正啦。咁啊，加多少少黑椒，咁其實就咁嗰個牛油果醬即係 guacamole 咧，已經可以食噶啦嘛。即係你可以將佢撥去餅乾又得，撥去麵包上面又得。咁不過呢個配埋呢個牛油果脆片咧，就更加之即係脆口啦。咁啊，仲要咧呢一個係有大蝦嘅。咁其實多多個步驟就係你預先即係煎咗啲蝦，即係醃咗少少啊鹽啊黑椒啊咁樣煎一煎佢，咁其實個賣相就更加靚啦。如果你真係要嚟即係俾屋企人食，即係招呼下咁樣，咁啊想影相打卡嘅話咧，加多隻蝦喺上面咧就更加之 咁啊，亦都可以笑哈哈啦。不過喺呃拉方面咧，我有啲考究，通常 咧 要用個木碟或者木碗啊，先可以影到個神水出嚟。 冇錯啦，你有冇一隻咁樣嘅木碗同埋木碟咧？ 冇唔緊要，我轉。我投落去九龙城嗰、那个 店嗰度， 九龙城嗰个日式嗰个嘢嗰度买一只碟用下佢先，咁样系嘛？ 嗱，同埋咧，佢有另外多一个嘅选择嘅，就系你可以加多一。劈咧叫做佢點樣形容 嗰啲 咧？ 係啦，沙律醬， 乳酪希臘乳酪係啦 ，Greek yogurt 係啦，就可以咧擺埋喺呢個牛油果脆片上面，即係有綠色嘅一部分，有白色嘅一部分，再喺頂度咧加多一隻橙色嘅大蝦，咁啊真係好似頭先咁講啦，牛油果醬就有一個溶啊滑嘅感覺啦，蝦就有佢個爽同埋鮮味啦，再加埋個底嗰塊脆片嘅脆咧，就真係好好食嘅。 完美啊，简直系！ 多谢你咁赞美我啊！ 我的享乐时代。 阿林慧有啲咩享乐时代啊？ 系啊，我而家觉得移形换影呢个感觉实在太畅快， 系咪好正咁样啊？ 系啊，好正啊！因为当你有好多唔同嘅嘢一齐做紧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咧自己咧即系有好多岗位咧都好有挑战性嘅。 唔系都话啦，你永远系遇到呢啲情况咧，你先至知道自己嘅工作能力有几强啊嘛。 系啊，所以都系一种磨练嚟嘅。今朝咧就想讲一样嘢咧，我最近恨咗好耐，但系咧一路都做唔到，但系咧就正式逢呢个冬至咧就终于都实行到啦。就系打边炉啦。 我收线啊！ 你唔中意打边炉？ 我唔中意打边炉嘅，或者 冇理由噶，你成棵菜都摆落去三个，我唔中意打边炉。 嗰啲叫做 style， 吓，嗰啲叫做有型有格。 嘅椰撒椰 菜， 系啦。 你谂下，我一个煲勾成个椰菜放落去撒喎， 啱啱好。 啊，你会唔会打边炉会咁样咧？ 我真系冇 见过， 系 嘛？真系，你试下真系得， 真系得， 都可以嘅。但系咧，我想讲咧，我中意打边炉嘅原因咧，嗱，首先我要 因为你懒，唔使煮。 其实唔系 啦。 嗱，首先如果我唔系打边炉嘅，都唔使我煮啦，系咪先？仲有明添，但系反而打边炉要自己煮，所以咧就唔系因为懒，而系因为个风味。嗱，首先我要讲下咧，我屋企嘅打边炉咧就唔系电磁炉加一个煲嘅。我屋企系用炭炉打边炉，系啦，而嗰个炭炉咧都有翻咁上下历史噶啦，就系想当年都几廿年前咧，我爸爸去北京公干嘅时候咧，就喺当地嘅机场买咗两个铜嘅 炭炉。 哦，铜做嗰啲。 系啦，咁所以咧喺屋企打边炉呢件事咧，就同出街打边炉又好唔同啦。嗱，我知道坊间都有好多食肆咧，即系都用炭打边炉呢一种嘅风味嚟做嘅。 嗯。 但系我要解构下我屋企嗰个炭炉系点样运作先。 嗯。 嗱，首先讲到系炭，咁即系话咧，你每一次打边炉之前咧，都要好似人哋烧嘢食咁，就要买包炭先啦。 透炉。 系啦，你要透炉啦，系啦。咁而且咧，那個透爐過程咧都唔係咁容易嘅、 嗯， 尤其是因為你喺屋企咧，始終都係一個有瓦遮頭嘅地方啦。咁你又要考慮一下，誒、欸、到底點一個通風或者擺咩位置咧，令到嗰個嘅空氣會流通啲啦。 嗱、嗯，呢度先講咗先啊，係啊，即係希望所有嘅家庭啊，即係如果你想好似屋企用啲炭爐，你打邊爐又好，或者煮嘢食都好啊、 嗯， 記得。記得，即係緊要嘅嘢講三次啊！ 係， 一定要保持室內嘅通風系統安全先至好做。 冇、嗯、錯啦，所以我屋企咧就一定必須要檢查曬所有窗户咧嗰個嘅通風係良好嘅、 嗯嗯。 而且咧，因為唔想咧打完邊爐之後嘅後遺太犀利，就係嗰陣炭味會維持好耐啊。 呢、這個又係啦，另一樣啊。 係啊，咁所以咧你就會我自己屋企咧就會揀一個靠窗嘅位置。 嗯， 即係咁，因為其實個爐已經咁熱啦，咁你嘢食又咁熱啦，咁你喺嗰、那個窗邊通風位置咧，即使係有少少風咧，都唔驚會吹凍啲嘢食嘅。系啦，所以咁就比较安全，亦都比较即系大家嘅，因为如果你屋企人譬如有几个人咁样咧，咁、嗯、你围炉取暖咧、嗯，就可以喺呢个真正需要取暖嘅位置嗰度打边炉啦。 咁、嗯、会唔会有炭灰飞出嚟噶？ 会噶，同埋咧，其实咧，因为我要解构一下屋企个炭炉嘅结构系点。 嗯， 好嗱，大家幻想一下咧，其实嗰个炭炉咧就系好似一个火山咁样嘅。 嗯， 嗰、那个火山嘅中间咧，即系个火山爆发嘅位置咧，就系嗰个尖顶啦。咁佢依然都係有個尖頂嘅，只不過咧就喺個火山嘅出邊，即係外圍啊。你當好似幫個火山帶條頸巾咁啦。 嗯。 咁而嗰個頸巾嘅位置咧，即係喺佢嗰個頸嘴位啦，就係、是、擺食物可以霎下霎下嘅地方啦。 嗯。 咁所以咧，其實咧，基本上我唔知點解覺得咧，應該冇乜可能嘅。但我覺得食出嚟嗰一陣食物嘅味咧，同你本身普通譬如用煲霎啊，就咁煮啊，或者用電磁爐打邊爐咧，甚至乎出去出面食嗰種咧，都係好唔一樣嘅、 嗯。我大約係了解你嗰只，因為我以前屋企細個嘅時候咧，都係用呢啲我嚟打邊爐嘅、 啊， 即係中間有個好似煙通咁樣啊嘛， 對 上嚟噶嘛，跟住氹氹框兜住。嗰度就係我哋霎嘢嘅， 我即係台式好多時都係用呢啲鍋啊嘛。 嗱，好老實講咧，其實我都唔係好分得出究竟有啲咩分別嘅、那個味道， 嗯、 即係可能我真係食唔出啊。可能如果有神光嘅聽眾分得出究竟。兩者除了一個形狀之外，在味道是不是有不同呢？歡迎告訴我們， 即蒙住隻眼都 feel 到這個是炭爐， 炭爐這個是用這一隻的、 這個電磁爐， 我真的不吃飯。 還有我覺得呢，因為食嘢呢有時是色香味俱全的嘛、 嗯、 除了呢味覺之外呢，視覺是一種啦，另外一樣東西是嗅覺、 嗯、 你會聞到那陣炭味、啊 嗯、 即等於你燒嘢食的嘛，你都可以在家就這樣找過現在那些新式的、煎板呢，可以自己在燒啊烘啊這樣啦，但是燒嘢食嗰種味道咧，又真係好唔一樣嘅、哦。 嗯， 咁所以咧，呢一種咁樣嘅打邊爐式炭爐嘅打邊爐式享受咧，一年最多一次嘅啫。 嗯， 因為咧事後嘅個清潔同埋撇味嘅功夫咧，都幾花時間嘅。 哇！你仲唔可以即刻處理啊？ 係、嗯、啊， 因為你喺屋企裏邊，譬如啲炭你燒到興合合，仲係熱嘅嘛，你唔可以話即刻，哎，我抌咗佢啦，你抌唔到嘅嘛、 嗯。 你可能要擺一啲通風嘅地方，吹過嘢， 等 啲炭，你仲要睇住、哦。你怕它如果它未熄得晒，突然一阵风吹埋嚟有炭灰，可能会辣着啲地方。 嗯， 即之后嗰个处理呢其实好头痕嘅。 嗱、嗯、我哋大人呢、嗯、就会懂得话啊呢啲啊炭炉风味啊咁、嗯、样食唔到㗎。我想问下林慧个女女呢、嗯、对于呢一种嘅打边炉呢，佢又分唔分到即佢系鍾意啊，定一话是诶好地地用个电磁炉咪得 囉。算 囉 咁 搞咁多嘢。 其实呢平时呢如果同女女一起参与打边炉呢、 嗯、 我多数呢系会用电磁炉 㗎。 因为其实呢比较安全啲。因为你知电磁炉发热嘅部分啦，即除咗当然你话煮嘢食嘅时候个煲热啦。咁但其实煲边啊或者煲嘅柄啦，甚至乎嗰个板呢你就咁即係触碰嘅时候呢系唔会辣亲㗎嘛。咁、 嗯、 就比较安全嘅。咁、 哦、 但係适逢呢即係一期一会啦，就会攞个炭炉出嚟感受下。咁、 嗯、 因为炭炉呢个高度比较高身啲。 咁其實我個女望到，因為我哋又唔會俾佢行埋去啦，望到嘅就只係一見到有嚿嘢，跟住有煙出。 咩啊？你唔好講到你個女好矮先得㗎。 四歲咋，真係好矮㗎咋。 我見佢擒嚟擒去嘅喎啲片。 你見到佢喺屋企遊走嘅片。 係咯。 佢OK 嘅，靈活嘅。咁但係佢就唔會可以被批准擒上台或者凳咯。所以其實佢只係見到一嚿嘢喺度出煙。咁你都話俾佢聽嘅，但係咧而家因為唔想佢知得太多，反而好奇嘅關係咧。我哋就只是解釋俾佢聽，呢一個係其中一種食嘅方法啦，咁樣咯。 嗱，即係又係用翻今朝阿崔傑同講嗰個心理啊， 係啊， 你越係唔俾佢睇咧，其實佢越係想睇 啊， 係 啊，可能你打完嘅時候，即係打完個邊爐嘅時候，佢負責擒上去執嘢㗎啦。 嗱，咁你話呢一類型啊，因為咧阿靜華林慧講呢一類型嘅打邊爐嗰個窩咧，其實係。相對嚟講，你霎嘅嘢係少咗嘅，即 係 同一時間，因為佢得翻揼揼框一個圈可以霎啊嘛。你如果用電磁爐，係成個煲咩都懟曬落去啊嘛， 快好多。 咁你喺食材嘅選擇上邊有冇唔同咗啊？ 其實都冇乜喎，因為咧做東不外乎都係嗰幾味啦，即係都係譬如一係海鮮啊，一係啲肉類啊，咁肉類不外乎都係雞啊、牛啊嗰啲啦。 你大嚿得滯你就唔可以啊！如果你用電磁爐，你可以大大嚿抌落去啊嘛。 即係半隻雞咁樣。 都得雞湯喎、 啊，人心雞咁。 講得啱嘅，真係嘅。肉類方面咧，真係盡量咧，譬如牛肉會盡量切薄啲啦，等佢卷埋嘅時候細啲啦。係 咯 係 咯 同埋咧，雞又會切細粒啲。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即如果你出邊打慣邊爐嘅人就知啦，好多時出邊坊間啲食肆就會。提供一個殼俾你撈翻啲嘢上嚟噶嘛？ 嗱、啊，呢、這個就用唔到啦。 係啦，呢、這個就用唔到啦。但係咧，就有一啲咧，就再舊式啲嘅，就唔係嗰啲不鏽鋼啊，或者係嗰啲金屬殼啦，反而係嗰啲咧最原始嘅，即係揾鐵線撬下撬下嗰種網狀嘅殼咧，最細嘅 size 係撈到嘅。 哇！ 買到落去嘅。 喂，最細嗰隻 size 你撈出嚟嘅。都是要好細粒咯，即係譬如話嗰條菜，我可能是大塊啲嘅，已經唔得啦。 咁可能你要左右用兩個筆 起 佢， 唔係你功力啦。 你直頭係如果嗰塊菜大塊啲啊，你都唔可以擺落呢個煲度霎啦。 哦，咁又唔會，又都 OK 嘅，冇大家想象之中咁細嘅，係啦，都還可以嘅。我諗佢大概嗰個煲邊都有成五寸闊嘅，所以就未至於完全錄唔到。同埋因為屋企少人啊，而家都盡量少啲人聚集噶嘛，屋企自己一家人幾個人啫，所以呢一種爐咧，就呢啲時間拎出嚟咪 OK 咯。 都係嗰句啦。即如果你個女咁細個咧，唔好教壞佢啊！即打邊爐呢啲咧，係唔需要花功夫、花精神嘅食法。 哦、 你應該話俾佢聽，你點樣入廚房煮餸？ 哦，唔係，我會教佢點樣擺棵菜落去霎。 我冇嘢好講啊！你見我停咗，你見我停咗幾秒，知道我冇嘢好講。 我會教佢聽吹神廚房，係啦，從細咧就培養煮食嘅興趣。咁 聽唔聽到我冇嘢講啊？ 即OK 啊！ 你要教個女點樣去，即我哋啲傳統啊！入得厨房，出得厅堂，而唔系教佢嗱，你入厨房你是但啦，切菠菜，出去霎熟佢咪得咯，即系将来佢嘅生活就好坎坷啊！你明唔明？ 唔系啊，如果学似钟哥你咁嘅生活都唔错噶啦， 即系霎个椰菜， 霎个椰菜搞得掂自己已经唔错啦，系嘛？ 第时你个女请你翻屋企食饭，阿妈食啊，成个椰菜霎俾你食，睇你点样？ 仲有好长时间可以慢慢教 嘅，嗱不过咧，即系虽然话冬天咧，其实大家都好想，可能正话都讲咗咧，一家人围埋一齐，食餐饭或者打边炉点样都好，都有一份温暖嘅。不过今个圣诞或者嚟紧想即系重拾翻冬至或者未食冬至饭嘅朋友，又或者新年，咁今年咧可能会选择另外一种会比较好啲啦。咁啊，譬如我听新闻讲到话，而家都见到有好多人喺街上边去游走啊，咁亦都希望大家。哎呀，我哋收起少少脚步，多啲留喺屋企啊！ 系，总之就记住安全第一，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 系啊，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勤洗手，勤力啲洗手。